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6号星期四，农历腊月29，北京阴4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驻张家口部队，向全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李克强在云南慰问考察时强调，喜庆祥和欢度新春佳节，团结奋斗共创美好生活。 国务院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至2030年。 新春临近，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庆气氛，全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 新春走基层，湖南宜章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助力村民脱贫致富。 宜风一俗，文明新风，重庆巫溪狠杀无嗜酒，以转变党风，带动民风改善。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今年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号专程来到陆军第65集团军，深入基层连队看望慰问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习近平强调，要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着力强化练兵备战，努力开创部队建设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我来看望大家， 感谢主席关怀。 塞北大地冬雪皑皑，军营之内春意融融。23号下午，习近平冒着严寒来到陆军第65集团军某步兵旅文化活动中心，亲切接见驻张家口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向官兵及其家人祝福春节，同大家合影留念。 首长，我们学习小组制作了 H5， 想通过大屏幕给您汇报。首长您看，这是我们推送的 H5，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我最喜爱主席的一句话。 啊哈， 我最喜爱的习主席的一句话是，当兵就是要打仗嘛，这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 4时许，习近平来到该旅大工三连学习室，连队理论骨干正在交流体会，通过学习军营手机 APP 向全连推送学习成果。看到官兵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创新学习方法，习近平勉励他们发扬优良传统，紧贴时代，紧贴实践，紧贴官兵，做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工作，努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推动强军目标在连队落地生根。在连队荣誉室，指导员王金龙向习近平汇报了连队历史和全面建设情况。习近平驻足在天下第一军的锦旗前，当了解到这是解放战争初期三连执行剿匪任务时，张北县人民政府赠给连队的，他语重心长地说，部队就是要能打仗，打胜仗，履行好根本职能。 条件还行吧？ 是的，条件挺好的。 冬天还挺暖和的啊。 首长，我们现在采取的是集中供暖，温度都能达到18-40度以上。如果有寒流的话，我们还可以盖上大衣或者毛毯。 春节将至，连队节日生活安排怎么样？习近平十分牵挂。他走进2排宿舍，摸摸被褥，看看衣物，关切地询问战士们能不能洗上热水澡，晚上宿舍冷不冷，过节准备得怎么样。排长赵斌报告说，连队设施很完备，过春节安排了包饺子、球类比赛、棋牌娱乐等活动，还有一台文艺晚会。 首长，您今天来，我们大家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马上快要过年了，我们想在这给您表演一个自编自演的小节目，给您拜个早年。 好嘞。 革命军人有灵魂，信念坚定，平党智慧。 听说节目都是战士们自编自演的，习近平很高兴。 战士们情不自禁唱起四有标准立起来，表达矢志强军的坚定决心。习近平带头给战士们鼓掌，招呼大家围坐在一起，询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学习训练思想情况，嘱咐他们要珍惜历史荣誉，当好时代楷模，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在军队这个大学校中砥砺成长。离开宿舍时，习近平叮嘱部队领导安排好节日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春节。随后，习近平来到连队俱乐部，亲切地把全连官兵招拢到一起，同大家合影留念。官兵们紧紧簇拥在习近平身旁，脸上写满了幸福和喜悦。习近平看到大家精神饱满、士气高昂，十分欣慰。他强调，党的根基在基层，军队的根基也在基层。基层过硬，军队才能强大；青年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他要求各级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不断增强官兵的获得感。他勉励青年官兵在新的一年里闻鸡起舞，刻苦训练，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时光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已是华灯初上。习近平又驱车前往第65集团军军史馆，在强渡大渡河油画前，在狼牙山五壮士雕塑前，在华北大演习展板前，习近平不时停下脚步观看，详细了解部队的历史沿革和战斗业绩，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实现强军目标再立新功。在集团军指挥训练中心，习近平听取第65集团军工作情况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要深入抓好思想政治建设，要持续抓好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要抓好改革任务落实，拿出力行力改的精神，发扬战斗作风，坚决打赢这场硬仗。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抓好练兵备战，强化使命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促进部队实战能力提升，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要深入抓好保持稳定工作，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按照三个根本性转变要求依法开展工作，防范重大安全问题，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习近平指出，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部队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许其亮等参加有关活动。 央广消息，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和田纪云、池浩田、江春云、钱其琛、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琦、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刚、王汉斌、何勇、王炳乾、邹家华、王光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佩云、周光照、曹志、李铁应、司马懿、艾买提、何鲁利、丁石孙、许家禄、蒋正华、顾秀莲、热地、盛华仁、陆永祥、乌云、齐木格、华建敏、陈志立、周铁农、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蒋树生、桑国卫、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萧阳、韩柱斌、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福龄、万国权、胡启立、赵南起、毛志用、王忠宇、李桂显、张思清、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辉、白立晨、陈奎元、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李兆卓、黄孟富、张美颖、张荣明、钱运禄、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普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等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显著成就，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好、落实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万众一心艰苦奋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一月二十三号至二十五号，新春佳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云南昭通、昆明考察，向各族群众送上新春祝福。他强调，喜庆祥和，欢度新春佳节，团结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鲁甸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李克强来到当年的震中龙头山镇，考察重建情况，对两年多来重建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向大家表示慰问。在村民家中，李克强祝愿家人团聚，好好过年，来年把国家、把新家园建设得更好。听到村民反映他们外出务工被欠薪，李克强当即要求当地政府帮助追讨，有关部门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欠薪问题开展进一步专项督查。 农民工欠薪问题的解决怎么落实，这个事让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汇报，我们要再进行一次督查。政府要尽责任，不光是对你们，对全国被欠薪的农民工，一方面要治标，一方面要治本。你们放心，好吧， 齐整脸干。 地处乌蒙山深处的余家大冲都是贫困户，李克强辗转来到村里，一连走进几户村民家中，送上从集市购买的年货，向他们拜年。看到土坯房四面透风，人畜混住，李克强神色凝重。李克强与村民围坐一起，共话加快脱贫的办法。他说，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要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多渠道筹集异地扶贫搬迁资金，加快脱贫攻坚进度，城市棚户区改造力度也要加大，大家一起努力，日子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好。 我们要想办法让你们脱贫，搬出去愿意不愿意？ 愿意。 这个地方确实，你看还在风口里头，山里的夹道里头，他们愿意搬是吧？ 愿意搬。 你们愿意搬，我们就下个月。 昭通年货集市年味浓厚，李克强来到这里，看大家写春联、购年货，并掏钱购买了一些当地特产，送给贫困群众。在云南白药集团，李克强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推动民族医药产业立足中国走向世界。在云南能源投资集团，李克强要求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探索在更大区域内统筹水电资源配置。在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他说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培育大市场营造更好环境。李克强来到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看望健在的当年师生代表。他对围拢过来的同学们说，西南联大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和最宝贵的品格，要不断传承和发扬。 那个时候的精神了不起啊，珍惜这个时机，把我们西南联大的传统不仅发扬光大，而且要让它传承出更多的让我们国家富强、让人民受惠的成果。 李克强充分肯定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抓好发展这一第一要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依靠改革开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好的发展势头。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两国总理互致中国农历新春问候，主要就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当前国际地区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李克强表示，中德关系在过去一年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德应通过加强合作，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向市场释放稳定和可预期的信号，共同维护现行国际体系和秩序。中方愿同德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取得成功。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希望德方继续推动欧盟尽早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所作承诺。默克尔表示，德方高度赞赏中方支持欧洲一体化，愿进一步推动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有关承诺，希望欧中投资协定谈判尽快完成。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晚来到中央电视台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工作的演职人员，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慰问，勉励大家精心排演、精益求精，以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传递浓浓春意，营造欢乐喜庆、祥和团圆的节日氛围。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至2030年》，规划强调，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国总人口达到14亿5000万人左右。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大力弘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重正义、上和和、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临近春节，全国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喜庆气氛，人们购年货、逛灯会、赏民俗，喜迎农历新春的到来。请听报道。 在安徽天长龙岗古镇抗大巴分校的广场上，民间文艺演出队正在上演一场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表演，为老区人民送去了一份新春的祝福。居民刘安琴： 革命的老区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快要过年了，政府对我们的老区的农民啊也是万万如你，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的节目，老区的过年的这个气氛呐越来越好，这要感谢政府。 九狮拜相是赣南客家民俗活动的一绝，由一龙、九狮、一象、一麒麟、另加若干排灯、锣鼓彩亭组成。九狮拜相既隐喻着新年伊始、万象回春、九州同乐、共庆生平的喜庆情景，又寄寓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民间艺人徐志良： 九狮拜相是几百年传下来的民俗文化，也是节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热闹和生活向往。 随着节日的临近，各地已是张灯结彩。昨天起，南京的夫子庙、老门东、秦淮河、明城墙等六大灯会将陆续和市民见面。今年灯会首次在外秦淮河风光带布展，以夫子庙为重点，沿明城墙、秦淮河历史街巷向门东、门外延伸。不仅游览空间再次扩大，市民游客的游览舒适度也不断提升。 这个震撼，说不出那种感觉来，都是内蒙的，都会有，但是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像这么个古老，这么有这个历史沉淀的还是少。 鲜花是节日必不可少的，逛花街对广州人来说是节日气氛最浓的春节民俗。昨天，广州市11个区的传统迎春花市全部启动。荔枝湾举行的水上花市，几十条游船满载鲜花，将水上集市与陆上集市连接贯通。岭南水乡过春节的节日氛围分外浓厚。花农说，今年传统年花市场供应充足。 今年这个天气是最好养花的，天气又不太冷又不太热，今年卖花也是很开心的一年。 春节前夕，全国消费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部分食用农产品价格略有上涨，需求的层次化成为今年市场最大亮点。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经视察春节期间市场供应情况时表示，节前粮、油、肉、菜、蛋、奶及日用百货上市量较平日均有明显增加。大型批发市场库存一般可供7到15天的销售，零售企业库存可供2到3天的销售，物价涨幅波动不大。 粮油类基本上是持平的，波动大的当中呢，主要是猪肉，同期呢增长了有2.7%，甚至有些品种呢还是下降的，就是禽类、蛋类。蔬菜呢是略有上升，3%左右。 春节前，线上线下各类美食节、年货节、迎春购物月、年货网购节掀起购物热潮，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营造了生意浓、人气旺、消费火的氛围。高虎城表示，需求的层次化成为今年春节市场的最大特点。 过去我们买年货，你在门口看，推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现在呢不一样了。确确实实的消费阶层的消费的需求在分化。今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供应的品种丰富，而且呢能够满足不同的消费层次的需要。 湖南省宜昌县多个乡镇建立起电子商务服务站，给村民提供便捷服务。村民家中以前滞销的年货今年都成了抢手货。央广记者傅磊、郴州台记者吴湘报道。 郴州宜昌县鸡公坦村的杨世英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要交20000，儿子家种的红薯晒出5000斤红薯干，却没有销售渠道，眼看着要过年了，还剩2000多斤的红薯干没卖出去。正在杨世英着急的时候，附近五都岭村电商服务站主动找到他，帮他到各个电商平台发布信息。 自家过年应该是还是送亲戚朋友作为一个礼品一样，走亲戚大包红薯干，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500斤。 哎，这是靠你们帮助我们了。 宜昌县农村电商五都岭村服务站虽然才建好2个多月，但村民们都尝到了电商服务的甜头。像五都岭村这样的电商服务站点，不仅能销售农产品，还能帮助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订票，让大伙安安心心过个好年。据了解，宜昌县自去年起启动了电子商务进农村工程，计划在19个乡镇建立264个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让村民足不出户享受互联网加带来的便捷。宜昌县商务局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黄金， 缓解我们农村人口的生活用品、农产品买难卖难，增加农民的收入，方便人民的生活，然后实现一个双赢的效果。 位于重庆东北部的巫溪县一度流行着无事整酒的不良风气，带给百姓巨大的经济负担。巫溪县委县政府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无事酒，通过转变党风带动民风改善。央广记者陈鹏报道。 在巫溪县尖山镇大包村，村民李福田给记者翻看了自己的账本，短短4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支出了3000多元的财力。 总的去年的话，光送钱可能都是接近10000多块，以往的话放点钱在口袋里几天就送完了，不是这里合房子就是那里合房子。 巫溪县塘房镇党委书记曾祖燕说，禁酒令下发后，党员干部积极响应，起到了带头作用。 动员我们党员干部不要去参加这种无事酒，穿皮鞋的不要去，就为了减少这种人气。 据统计，无事整酒风气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县劝导停办了500多起无事酒，直接节约宴请资金500多万元，避免人情送礼2000多万元。巫溪县委书记唐德强表示，县委县政府将组织更多积极向上的活动，促进民风的理性回归。 巫溪是全市太极之乡，组织那个打太极啊，对吧？每个乡镇也有腰鼓队啊，让大家参加健康有益的活动，来凝聚那种人心，通过党风带进政风民风的好转，来促进巫溪经济社会啊更好的发展。 云南省委和各级党委政风肃纪贯穿始终，用严规铁纪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州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工作。央广记者李建飞、昭通台记者苏燕、赵浩云报道。 云南省大关县上高桥回族彝族苗族乡有5个贫困村、31个特困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党委副书记、乡人大主席罗云川说，这里集高寒、边远、贫困、山区、民族为一体，换届选举是慎之又慎，充分考虑了群众权益。 在这次换届过程中，只召开了村两委会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推选。我们的指导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责令打保村所有的程序推倒重来。 在选举中，齐星黄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党支部书记丁奇以高票当选为上高桥乡大寨村总支书记。他说， 这次选举始终是按照 法定程序公平公正的进行，群众对此满意度很高，我已有信心不辱使命，争取带领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在大关县的整个换届工作中，巡查督导贯穿始终，21个重点难点村还派有专人答疑解惑，确保流程规范，风清气正。大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范守同说， 我们印发了流程图、时间表，派专人实地到点进行指导督促。 新闻动车组，财政部回应2016年财政赤字与预算持平，食药监总局鼓励儿童短缺药注册申报并加快审评，美对华卡车客车轮胎发起双反仲裁，商务部称将采取必要行动，请听报道。 日前，财政部公布了2016年财政收支情况。随后，有观点用支出减去收入分析，称2016年我国财政赤字比预算安排的2.18万亿元目标超出6000多亿元。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财政赤字不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简单相减得出的结果，还要考虑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等因素，而这些资金实际来源于以前年度的财政收入，不能再在2016年收支情况中重复列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事实上，2016年我国财政赤字与预算目标持平。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珍表示，儿童短缺药主要缺儿童专用的、适用儿童用的剂型，这个问题全球普遍存在。2016年以来，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分两批确定了7个品种的定点生产试点工作，确保儿童用药短缺得以改善。吴珍表示，重点围绕能力型和结构性短缺，采取措施鼓励这类产品注册申报，同时对这类短缺药加快审评。 截止2016年年底，共发布了12批、155个注册申请的优先审评目录。这155个目录当中，包含15个儿童用药。 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针对美国商务部近日仲裁认定中国产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并征收高额税率一事，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回应，中方严重质疑这一裁决，其调查方法违背客观事实，存在明显瑕疵，中方业界对美方做法及决定强烈不满。 轮胎呢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涉及到企业有100多家，因此会严重的影响我们企业的经营和工人的就业，我们强烈的质疑美方的做法，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我们中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我们不愿意看到双方打贸易战，但是我们权利受到侵犯，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今天是农历腊月29，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过年拜年时有开财门的习俗，不过这个开财门很有讲究。 我是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镇远县的王小喜，大家过年好。在我们镇远县这个地方过春节呢，大年初一的早上第一次打开大门，那么就叫开财门。这个开财门呢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儿，一定要等男娃娃来开。初一一大早呢，就是村子里面的小男孩啊，就会挨家挨户的然后去开财门去拜年。敲开门以后呢，孩子们就会很嘴甜的然后说一些吉利话，再唱几句很吉利的那些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敲门的孩子手里面要是能够拿几根柴火的话，那么主人家就会更加高兴，相当于就是送财的意思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田园、卫东，主播于方、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017今年到来之际，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祝您万事如意，吉祥安康。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呱呱乐，乐呱呱， 朋友聚会呱一呱， 春节假日呱一呱， 结婚庆典呱一呱， 呱出好运乐哈哈。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呱呱乐，谁呱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